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我是 A 型血， 我是 AB 型血， 我是 B 型血， 我是 O 型血， 我们从一个个爱心人士的血管里变成了一袋袋救命血，再送到血液中心成分制备室，经过离心机离心分离制备成红细胞和血浆以及其他各种成分，再根据病人不同的血型和病情输注不同的血液成分。 6月14号， 世界献血者日， 不要等到灾难来临时才问我能做什么。 这个夏天 ，OFO 小黄车倾力打造顶级视听盛宴。7月2号，工体厂 OFO 青睐北京演唱会，孙燕姿、张韶涵、戴佩妮、飞儿乐团、王心凌、徐怀钰、黄子佼，99元等你来。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上工作， 换工作靠前冲腰。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就在这灿烂的一瞬间，我的心悄然绽放，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像荒草一样燃烧，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我的心悄然绽放，在这绽放的一刹那，我和你那么辉煌。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 起跑线是全乡的灵感，记着从前，心跳声再度往天上飞，拼命追，爱狂烈碎。起跑线是全乡的灵感，记着从前，心跳声再度往天上飞。I will say yes, I choose you。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近日公布，有74个城市的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4.2%，比2015年上涨了0.3%。PM2.5 的平均浓度呢，比2015年下降了9.1%。今天99，周周带你听资讯。从北京地铁公司获悉，目前地铁 S1 线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热滑试验，具备确保磁悬浮列车可以安全地在轨道上开行的条件。根据了解， S1 线将会在今年的年底开通试运营，方便城西的市民进城。 房山乐活雅苑公租房项目在近期已经启动了意向登记，这也是本市第二批面向无房职工和新北京人的专项租配公租房的项目。配租房源共计800套，每套的建筑面积呢在58平方米到59.54平方米左右，月租金的标准为20元每建筑平方米。800套的房源当中，面向新北京人的分配房源不少于30%，也就是240套。最近有网友爆料，他们疑似遭遇了被微信红包骗钱的事件。那有业内人士称，正常的微信红包是不可能植入木马病毒的，只有伪红包才有可能植入木马病毒。北京的警方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陌生人发送红包，千万不要点击，这类的红包很可能是伪装成红包的病毒软件。如果不慎点击的话，应该第一时间关闭手机网络，立即修改网银和支付宝的密码等等。 当我们还是流动的长河，浪花是欢声笑语的概括，想摆脱时间可以等等我，带你美景看更多。当我们变成静静的湖泊，星空在波光粼粼般闪烁，你是我那一个。 塞纳河看日落，夜空下数星座，对我意义深刻。 长情的放烟火，小动作我都记得。哇， 任凭阴晴转折，机缘巧合，一路收获快乐。 当我们还是流动的长河，浪花是欢声笑语的概括， 想摆脱时间可以等等我，带你美景看更多。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没有？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提及搜狐的张朝阳，我想很多人对他都并不陌生。记得张朝阳先生也曾经自我评价道，我走的这条路和思维的过程是不具备代表性的，不具有一般意义中国企业家的奋斗精神，也不是主流文化所宣扬的。这句话也表现出了他的谦逊。但是听他聊一聊他这些年的创业经历，还有他如今对于搜狐掉队的想法，或许也会给你一些警示。张朝阳在创办搜狐的时候可谓是几经周折，而真正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在寻求第二次融资的经历上。这次的融资让他感受到了资本的力量，以及融资对一个企业发展的深刻影响。那个时候的互联网还不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概念，美国互联网上市的企业呢，只有网景公司、雅虎也尚未上市，投资人也是不愿意相信一个中国的网络公司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功，所以搜狐第二次的融资十分的艰难。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也是十分陌生，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投资人愿意听张朝阳的计划。后来他自费去了美国加州见了亿万富翁，有的时候甚至一天要见很多个投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努力之后，获得了第二轮的融资，但是他明显的感觉到了股东对于收入要求的压力。这个时候他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了跑客户上，那时网页制作的收入呢，大概是10万美元，但是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网络广告。他经常对于一些网页的客户说这样一句话，您能不能试着投一个网络广告？而之后呢，他还必须要向某一个客户去解释什么叫做网络广告，到底这样的广告能不能带来收益。后来网络广告也成为了搜狐最主要的盈利模式，在1998年，搜狐全年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60万美元。在2000年的7月，搜狐上市了。2004年到2010年之间，他们做了搜狗游戏等产品。2005年的搜狐也是拿下了奥运官方网站。2009年，搜狐畅游上市。所以在1998年到2010年这期间，搜狐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而张朝阳一直处在知名度效应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里。按照他的话来说，他觉得天下太平了，觉得董事会会永远的支持他。当时他们的营销做得非常的不错，团队也很优秀，短线踩线的模式让他们成为了第一个盈利的互联网公司。张朝阳觉得好像没有了什么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飘飘然。曾经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张朝阳说，那个时候的他认为自己是最聪明和最牛的人，于是失去了谦卑感。现在想想，当一个人成功了之后失去了谦卑感，你就会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想法以及自己的要求看得非常重要，反而忘记了实现公司的目标才是你的责任和义务所在。或许最初你的创业目标是养家糊口，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当你真正能够养家糊口，物质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容易陷入精神的漩涡。这也是很多创业者在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之后所面临的心魔。如今回过头来的张朝阳在反思自己的时候发现，当你注重营销却不注重打磨产品和技术的时候，就很容易错过互联网的重大机会。现在的他工作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是希望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把公司打造成一个优秀的商业集团。这就好比在石器时代，为了制作一个弓箭，把它做得最好，才能够去帮助族人获取猎物一样。每个人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之后，或许都会有一定的感悟。那么也希望张朝阳的故事可以让你有所启发。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不要再去过分依赖某一段关系，或者是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去猜测身边的人对你是否真心。一个人生活同样可以很精彩，而体会孤单也是成长的必修课，谁都会经历这样一段路程。人生路漫长，如果有一段实在没有人陪你热闹同行，那你也要对独行的自己说，走过这一段就好了，前方会有更好的风景和更好的人在等着你。 I'm ready for love.

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今天全市的60000多名考生再次走进了考场，继续迎接高考。而在今年的高考考场上，除了监考老师之外，各考点新设的视频监考员也利用了监督设备专职盯考场。除此之外，为了保障高考期间的交通通畅，市政府也要求北京市政党机关减少公务用车的使用，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同样可以减少私家车的出行，预祝考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北京京城地铁有限公司近日和北京东直门地铁快速轨道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30年的北京地铁线路经营以及收益权的转让协议，这也就标志着京城地铁正式成为了地铁线的运营商。北京地铁的机场线连接城区和首都机场，目前呢也正在建设西延工程，城区的起点将会从东直门西延到北新桥，实现于5号线的换乘。对最近在执法检查过程当中发现中介机构违规代理出租公租房的情况，北京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会出台规定，加大对于保障房违规出租、出借以及出售行为的处罚力度。其中对于违规个人，将会从目前的5年内不再申请保障房改为10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保障房，而中介机构一旦被查处违规行为，将会直接取消资质。市社保中心发布通知，启动本市基本的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的备案工作。参保人员一定要在备案前确认所选择的异地医院是否属于全国异地定点医疗机构。

再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不知道在 KTV 里有没有一首歌呢是你必点的，其实每一次在寒暑假和同学聚会的时候都会必唱一首歌，那就是五月天的干杯。毕业的我们，考完试的我们，也总是会忍不住想要疯狂一次，毕竟有句话叫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那希望有一天时间也能够倒退，退回到我们初遇的那个九月，那一年我们都还是青涩的少年，而现在我们都各自长大，在不同的城市或流浪或奔波，追求着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时间可能真的无法倒退了，但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能和一起走过青春的人喝下一口致青春的酒。 那一种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那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太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留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同一边，有几曾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买了手表买了单眼，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念却没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画面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愿望愿想笑得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电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又亮亮了又黑，那光阴三两三片月色高飞在那里起飞，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终究会有一天我们都变成昨天，是你陪我走过一生一回匆匆的人间，有一是今天，今天就是有一天，说出一直没说对你的感谢，和你再干一杯。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说到周迅，她的美大家都看得见，但是她的身体里似乎住着一个男人。她喜欢喝酒，也喜欢抽烟，经纪人为此十分头疼，多次告诉她在记者会上不要被拍到叼着烟的照片。结果烟倒是没拍到，但报纸上登出了她抱着酒瓶子的照片。这样一个姑娘家，一开口却是大粗嗓门，俨然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过这副极有辨识度的嗓音倒是成为了他的标志，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声音唱起歌来是什么样。结果周公子偏偏出了两张唱片给你，人们在惊喜之余也认识了两个叫火星电台的古怪制作人。看海就带有一种随性洒脱的劲儿，颇符合周公子的性格。有一次他在成都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个小姑娘上台献花，结果由于下雨地滑，小姑娘摔倒在了周公子面前，周公子立刻停下扶起她，这一举动比歌还让我印象深刻。他的歌曲不论是飘摇、伴侣还是爱恨灰灰，他的歌曲从孤单、优雅到大气，不固定于一种风格，不拘泥于一个模式。他虽然不想在音乐上深度挖掘，却在广度上不输专业歌手。 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经过了朴树、李亚鹏、李大齐之后，兜兜转转终于牵手了真命天子。他的气场太强，霸气侧漏，连公布男友都只是甩出一个链接让大家自行查找。你见过比这更给力的示爱吗？女强人往往缺乏女性的自然属性，但是在周迅这里则彻底逆转。她是女强人，也是一个女神，但是她不飘在空中，让人愿意抱在怀里。暖男高胜远才有了这个福分。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周迅的歌曲《看海》。 心不在，你总是想。

是因为牵着手，哦，想不起来什么原因，哦，很常见的各奔东西，哦，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会让泪流不停，不适合的年纪都给彼此鼓励。我听说对不起也算是个约定，能不能再一起都没关系。我听说的消息，家的人好爱你，人人都有几句流行。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不知不觉高考恢复了40年，忆往昔峥嵘岁月，有多少人感恩这样一个命运的推手。高考的逻辑就是奋斗的逻辑，40年来再怎么不完美，它依然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公平信仰，成为了让人才流动起来的第一动力。一考定终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知识改变命运始终成立。今天的考场希望你不骄不躁，在未来收获你满意的成绩。 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听？ 是自己而不是谁。 此刻，唯一你相伴。